空間，或者唔準，或者點講都好啦，即係可能冇我哋香港人回顧問題嗰種嘅唔好講話瀟灑，而係比較自由啲去發揮。所以我大膽地就攞嚟咧，將毛主席同習主席作咗比較，咁啊一啲觀察嚇，唔係話比較嚇，我冇資格做比較，因為咧喺毛主席嘅時候，我哋只係搖旗吶喊嘅僆仔青年人；習主席嘅時候，我哋已經遠離呢、這個即係嗰啲管理嘅呢個範圍，咁所以只係個老百姓，所以我哋都係睇新聞、睇報紙，係嘛？咁而家中間加多啲互聯網嘅嘢啦。但無論點都好，香港有一個俾我哋觀察、思考嘅有利嘅條件，所以我第一就比較咗戰力同意志，第二我比較咗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克服一窮二白呢、這個對七十幾年嘅建設嘅延續性嚇。講到咧毛主席嘅備戰備方為人民，我睇到咧貫徹喺而家習主席嘅好多工作裏邊嚇。咁啊，備戰呢一點咧係反映在佢對軍隊嘅領導同埋軍隊嘅演習。如果你有睇鄧小平嘅總結越南中越邊境戰爭嘅時候咧嘅嗰啲內容咧，你就睇到呢度好多佢即係鄧小平當時對中越邊境戰爭得出嚟嘅教訓、組織管理教訓、軍隊教訓，甚至當時後來講到軍銜啊，有冇軍銜嘅教訓啊？當時嘅一啲講法就係、是，因為大家都冇軍銜，一去到啲陌生嘅地方，一打到亂龍嘅時候咧，就都唔知邊個係領導，邊個唔係領導。你知道以前打仗，那個部隊咧就跟咗大家七八年時間，識曬噶啦，所以自然就知道連長喺邊度，副連長喺邊度。但係到越南戰中越邊境戰爭嘅時候咧，一打大家衣着啊，樣樣都一樣。咁於是究竟邊個係呢一個戰而家呢個崗位上面嘅指揮官咧？咁係分唔清，所以後來先慢慢又恢復翻軍銜嘅。嚇、啊，咁呢個都係好多總結咗越南中越邊境戰爭嘅一啲經驗教訓喺裏邊嚇，咁啊對於訓練啊、軍隊嘅組建啊、軍隊嘅呢個編制啊，都有好多總結喺處。咁我覺得咧，唔打個仗，你想國家話能夠復興崛起咧，我覺得係有所缺少嘅。所以我估計咧，無論點都好，喺中國嘅復興過程裏邊，無論我哋幾大願望想和平復興、和平崛起，但係到時都可能有啲嘢唔係我哋想點就點嚇，因為唔同呢個美國接英國，佢哋大家都係基督教嘅國家，都係同樣西方嘅國家，都係講英文，都係咧一種好自然嘅繼承喺處，所以英國都好辛苦咁將去除殖民地化整個嘅約上個世紀嘅四十年代之後嘅政治交俾美國作為大阿哥，咁今次呢次嘅呢個中美之間嘅嗰個對峙嘅狀態咧，我覺得始終中國要接受一次火嘅洗禮嘅，我唔認為冚唪唥都可以和平容或我希望我自己係錯嘅，我希望我自己嘅講法係唔啱嘅，但係我從人性嘅角度嚟講，世界咁大嘅一個即係個爭持嚇，我唔相信唔經過一啲比較激烈，至於規模去到邊度嚇啊，喺控制可控嘅規模或者水平去到邊度，係從外太空天軍度打起啊，抑或空軍度打咧，抑或海軍度打咧，抑或係戰術核武器度碰撞一下咧？規模有幾大呢？這個當然在現代的這個政治領袖可能有他們更多的資訊能夠控制得一個可控的範圍，但是我認為呢，如果看一下中國整個這兩百年企到出來的整個過程，是離不開在戰鬥意志上能夠經受得起考驗，經受不起考驗就好似辛丑，上一次辛丑1901年嗰次， 我哋嘅处境就俾人宰割赔钱，吓、啊、几乎啊亡晒成个国家噶啦。咁再过120年后嘅2021年呢次嘅对话嘅讨论，啊有幸我哋冇打过一场好大嘅仗，只系50年喺朝鲜战争作过一次较量，吓、啊、咁其他咧都冇正式去对碰。但系我觉得，容或上天怜悯，俾我哋地球人唔使经历过某啲嘅大嘅灾难。但系人类系咪咁聪明呢？我都唔敢讲，吓，因为有阵时有啲嘢就系喐下喐下就会过龙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讲到呢个毛主席嘅时候，备战备方为人民，成个策略咧，我觉得而家喺习主席嘅好多工作里边咧，我哋都睇到嘅。啊，咁我哋再比较一下，就系由毛之后到四个现代化。到今日着重讲良政善治，以前就讲四个现代化，而家讲良政善治。善治良政而家做紧嘅就系法治啦，就文化典今年嘅公布同埋執行啦，环保啦、医疗啦、卫生啦、教育啦、科技啦、社会保障啦，吓呢个生命嘅安全啦等等呢啲嘢。就是良政善治，这些良政善治的结果就是哈佛大学所说叫做政绩认受性，不是选票认受性。就是因为这么多年的政绩认受性，而且不是一代，由刚开始到胡到习的政绩认受性，造成今日中国的物质生活各方面的强大，才会得到正如哈佛大学的13年追踪的民意调查，得到中国人93%的支持中国的政府。那这个呢就是政绩认受性的问题了。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在政绩认受性的基础上面，我们看到中国是这200年来，现代的中国是200年来物质最丰盛的时代，亦都可以说是管治最复杂、国际关系倍加复杂的时代。咁我哋觉得今日要管治呢个国家系绝不简单。我系咁想，有人话：，哎，管治个国家就系利益啊，嗰啲各个集团嘅利益，利益支配嚟管好中国。我唔相信中国现在嘅管治领导层系用利益支配嚟管治。因为整个社会的复杂性、精细性、信息的迅速，绝不是很简单讲说利益的所谓贪腐的支持的问题，是一定我们这一届的这几届到现在为止的政府都有一个目标、有个使命、有个初心，去鼓励他要做好，要让中国复兴强大。特别当我看到国务院公布2024年的时候，要做到全国文化的复兴，从衣食住行各种各样方面恢复中华文化的优良的形象和地位，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亦都告老的一个 香港中国人，我是极其愉悦，感觉到国家做好这件事。他不是叫我们大家一起去穿蓝布衣，他不是叫我们大家一起去穿黄色军装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希望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里面去选择最好的你大家最喜欢的服装的模式，来设计成我们中国的国服礼服。我觉得呢，这些是好好深得我心，好柔性深得我自己的感觉。做了这么久，香港中国人参与了很多国家的建设，想什么呢？就是想文明复兴，繁荣富强，独立自主，想我们享受着最好的生活，想我们享受着法治、环保，我们的医疗、卫生、教育、科学技术得到发展。因此有人说，喂，生你好像跟以前很大的不同。是啊，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因为世界的资讯压缩了之后，更加使到你要作很多很迅速、很快捷、很大规模的考虑和抉择。因此我觉得比较习主席的时代的新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有人问习主席的新时代是怎么理解呢？我以前的解读比较多说是在这个即是所谓毛凳之间的钟摆。现在看来呢，习主席开始将毛凳是凝聚成一种新的模态出来。那么是不是因此想名留青史或者怎么样呢？我就觉得作为一个政治领袖，要成一个合格的受人民付托担得起的领袖，他要自己名留青史，历史给他一个鉴定做最好的事情，我觉得没什么不妥啊，是吧？假若将来有机会说啊，这个时代就是这个习法典的时代，那我正如我在去年都说拿破仑法典，是吧？那如果这个时候说习法典没什么不妥啊，如果说解决了中国的统一问题也都没什么不妥啊，那所以我就觉得呢，即是只要他们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作为中国人民的我呢，啊，我当然人言微轻，这个没什么力量，不过就要给他支持。所以我觉得第三就给他现代的施政，第四呢我就给他外交。在毛的时代是强调第三世界，万隆会议强调对西这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援，譬如说当时最出名讲的坦赞铁路，啊，今日而家中国在非洲做好多这些铁路，啊，那么以前呢是送的，而家呢是作为合营的，是放落去一带一路的整个计划里面，放落去一带一路里面，这个在亚欧大陆块里面做好的经济的做法。啊，外交方面又有不同的表述和策略的方式。大家都记得在去年我在这里讲过一份，外交部对于整个一带一路整个外交策略的向世界的白皮书，啊，讲清楚我们中国想我们的外交是怎样，啊，当然在讲了这里之后，最近就发生跟美国的摩擦，要跟美国平视的问题，咁样子就出现毛泽东嘅有理有利有节，吓，同美国既有竞争，又有呢个对抗，又有合作嘅呢个咁嘅环境，咁呢个咧就系即系外交方面。咁啊，头先我讲到备战备方为人民，当时毛泽东提出呢个方向嘅时候，是强调一个所谓三线建设。三线建设即是说呢，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建设不要只是放在沿海，要呢侧重回内陆地区二线三线城市的建设。 包括重型的建设、基础建设、各种各样的民生的这个基础的东西，要做好三线建设。而所有三线建设当时对我们的宣传，我们作为当时一个老百姓听到的就是立足于打，准备甚至美国用核武，要立足于打。我就觉得呢，这种经常要将立足于打、立足于人哋会喐手咁嘅一个心理状态呢，係保卫自己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咁特别係正如我喺上个礼拜讲到战术核武嘅问题，既然西方已经美国已经不断去试验，而且而家呢啲试验又唔使俾人睇到嘅，喺好多地方佢哋都可以做，因为战术嘛，即係可能係喺呢个手攜都可以放呢个战术核武器。咁又睇到英国突然间宣布增加核武40%嘅存储量。咁佢就提出呢，就话因为法国呢多过佢好多，所以呢佢一定要呢增加核武嘅存储量。咁呢个搵法国嚟讲嘅啫。佢话法国有300多个，佢哋得200多，所以佢要增加核武嘅存储量。但我好相信一定是他在美国度拿到某些信息。大家知道现在中俄在战略上是站在一起的。所以这次阿拉斯加会议结束之后，拉夫罗夫外长俄罗斯外长即刻在桂林见中国的王毅。我一看到他出场，我说现在真的辛苦啊，做外交人员。这头去到都没坐定，这个就嚟到翻到嚟國家，瞓都未瞓一晚就要咧，又有重大嘅活動啦。肯定係互相通報，肯定係將所有最壞嘅嘢大家都講。而喺呢個時候，英國宣布存儲核武要多40%。話呢個講法咧，就係我當時一聽話，哇咁大劑，點解會喺呢個時候以英國嘅情況、英國嘅物質同埋經濟環境，佢脱歐？在这样情况下存储核武40%。那欧洲会怎么看呢？俄罗斯会怎么看呢？中国会怎么看呢？中亚国家会怎么看呢？我觉得这个情况呢非我们的好消息来的。并非好消息来的。如果我们将这一年以来跟核武有关的信息夹在一起呢，你会看到呢一些不吉之兆呢。当然是不是去到很大规模呢？那未必，但是科学技术越发展越精细、越细微、越精准，动用的时候的危险性呢就越高。

杨润雄话：唔应该斟酌喺好与坏上，唔使将所有事情二元化。强调要配合课程教学，要令到学生明白课程目标。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下周中后期云量较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跟进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面粉厂中线的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跟住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现时咧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鲤鱼门渡回旋处一段咧系挤塞，车龙排到过去丽港城。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钦州街去荔枝角道近西九龙中心嘅慢线咧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因为水管紧急维修，钦州街去荔枝角道方向近西九龙中心嘅慢线咧系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这个熙来洋王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面，满载住我同你的故事。 阿 Sam， 喂，又搞咩啊，发仔？ 我见到。今次真系见到，点解我咁黑仔噶？咁都俾我撞到。 喂，你冷静啲先，你见到啲咩啊？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指责店离奇事件簿， 星期六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周末梗系有好节目啦！ 我唔俾人七日， 每日去 canteen 都日日扮冇带银包嘅。 戚美珍做我女啊嘛！ 星期六晚上10:04， 杨少雄、江美仪 一起走过 经典广播剧。 估唔到啲乡民真系起咗都土地祠俾我哋安身， 想唔到我死后咁有地位。 周末午夜场，逢星期六深夜2点， 周末好节目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 50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大家听新闻，我成日都会讲呢句说话。今日嘅新闻就听日嘅历史，今日嘅新闻系以前积聚嘅结果嚟嘅。咁啊，当我讲到即系呢一种咁嘅不吉之兆嘅时候咧，我唔系话我宣扬会有核战，绝不有任何人会希望有呢个情况出现。问题系在于各种嘅事实一件一件摆喺树，而尤其是最可怖嘅战术呢样嘢咧，就最危险嘅。我哋嗰阵时系核恐怖，喺古巴事件1963年上个世纪。是核恐怖平衡，大家怕了核恐怖，所以一起向后退。现在一说有战术的东西，就很可能真的想拿来玩一下，即是 新玩具嘛。这样东西我就觉得呢，即是我们千祈不要认为所有的我们下一代一定会身处一个非常和平的环境。即是我绝对不想出现，因为我的仔孙都不想会这些问题出现。但是当我们我的下的这一代，即是我现在这个年龄下一代还50多岁那代人，如果他们作这些决策的时候，你说人类的情况会怎样呢？是一个很危险的问题。那我又再试下第6点，就拿来比什么呢？就是这个 在无时代的文化、艺术、政治、思想、教育的做法，在无的时代是非常突出，揸政治、思想、文化、教育这些群众运动和当时的条件底下的管制。而今日呢，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出现，而出现的方式是互联网时代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世界的很多的动乱、社会的混乱的情况，都跟这些互联网时代的变化是有关，互联网时代的特色是有关。所以你会看到习时代呢，揸这个文化、艺术、政治、思想、教育这个党建啊，这些嘢咧系揸得特别紧咧，呢、这个系相当具有无时代嘅特色嘅，好。咁啊，第七点咧，我攞嚟比较就系香港、台湾、新疆、西藏、南海当时未突出钓鱼岛嘅政策嘅比较。如果我哋睇下以香港嚟睇，1967年嘅时候，香港的社会运动的情况，当时北京的处理和现在中央对香港的政治制度的处理，我看到一条脉络，那条脉络就是仍然想放空间给香港的这个环境。因为放空间给香港这个环境还是存在，万一可以使到台湾有所感觉。咁六七年嘅当时嘅松，同埋呢一次，有啲人话唔系，叶生而家揸紧咗。嗱，老实讲，你如果你细心睇，你睇到只不过有个红界，并不是想唔俾所有嘅唔同意见嘅人出嚟，而系刻意地想放啲空间出嚟。这个是影响到今后25年的香港去到2047的。所以呢，你都看到呢，在这些问题上面中国的松松紧紧。咁现在如果我作为台湾的政界的朋友呢，我就会说，如果今日的领导人稍微聪明啲看到个大势，他就应该揸住马英九先生的九二共识那个提法，强化他在这个时候去拿最好的环境。但如果不是，我很相信2027年大局将会很大的变化。因为美国也都作了准备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的司令讲 ,2026 年中国政府将会直接这个管控台湾了。那这些呢，军人啊，佢哋对呢啲战略上嘅分析同埋宣布，系一定系想放信号出去，让其他人有所准备。所以我觉得睇下整个呢啲特殊地区嘅政策，我觉得基本上中央系控得好紧，而且咧系好多积极措施。譬如我最近睇一条消息，话新疆呢个建设兵团又扩充17个县嘅编制，显然咧系加快新疆嘅基本建设、移民、生活经济建设，呢啲都系咧中国大国复兴、大国崛起必备嘅呢个管治嘅手段同埋策略。所以我可以咁讲，我基本上对于呢届中国政府所做嘅嘢嘅精准细致，我系一路观察而一路喺度点头，咁做啱，咁做啱。第八点我攞嚟比较嘅就系，对于全国嘅团结同埋向心力，攞嚟比较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嘅直接向人民嘅号召，百万红卫兵在这个天安门毛主席接见，这种这样的凝聚青年人的那个模式，和现在习主席凝聚全国的人 的模式是有不同的。习主席比较侧重的就是良政善治，让人民感觉到得到实益，得到好处，得到好处就会有一种实质的支持，这个所谓呢政绩的认受性的问题。咁大家呢是有不同的。啊、毛时代是比较好多政治运动，但事实上政治运动搞得多，经济搞不上去，结果都是大家都知道，效果就是大家人民都有好大的损失。所以习是在那个时代的青年人，他当然很清楚怎样去回避在管治里面不揸经济只揸政治，只发展政治运动的害处在哪里，习是很清楚的。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在毛的时代，没有什么统计数字说他得到多少人民的支持，但是在习的时代，有世界的很多舆论统计的那个数据去显示出来。嗱，讲到这些数据呢，在初初开放改革的时期，我是惯了毛邓时期的那些特点，所以对于统计数字我是不是好有一种感觉的。后来越来越对于统计数字感觉，而且越来越多注意世界在侧边在外边对我们的统计。尤其是连续十几年的统计我都是跟踪的。从70%多一路去到去年，过到前年是90%多。咁呢个呢亦都唔係呢個中國嘅統計，而係美國嘅哈佛大學嘅呢個統計嚟嘅。所以喺呢個問題上面，習毛係有佢各自嘅唔同嘅特色。咁啊，第九點我要攞嚟講嘅咧，就係咧，我感覺到習嘅領導裏面咧，喺我哋年青嘅時候有一句好著名嘅一種做工作嘅一種指導嘅，就叫做。方針政策確定了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新幹部是黨的戰鬥任務，這個是毛主席的當時的語錄。我看到現在習呢是非常注意出很多主意，總結很多主意，他就用學習班、中央學習班擴大的學習會議、擴大的這個專題會議，咁样样嚟咧，传讯佢嘅中央政策嘅确定，并且喺呢啲过程里面，我睇到咧大批新人就出嚟，新人频出嘅速度数量系非常之大。咁而家老实讲，部长里边特别啲专业部长，你话我哋识得几多个？国内嘅人可能识得多啲，因为佢睇国内电视。我哋喺香港系真系啊，原来呢位部长、嗰位部长啊，呢个行长，我哋都系唔识嘅。吓、啊，如果你细心将佢哋所有背景攞嚟查一查，特别查佢哋嘅教育背景，有几多系留美嘅，几多系留英嘅，几多系国内嘅呢个大学嘅，国内大学里边有几多系呢个14间重点大学嘅，有几多系？各地方的这个地方大学的，其实这些这样的统计和观察呢，都是看到整个习时代的干部方向的出现那个走向。而你看到一个数据一个情况，就是 本地大學，或者我哋講得俗啲叫做土包子大學出身嘅科學工程技術管理人員嘅數量係越嚟越多，而且咧就係管理緊成個中國。我好留意留學生佔嘅比例，佔領導層嘅比例有幾高。喺我自己前幾年嘅書裏邊，我話呢個將會係一個指標。那個指標就係我估計某個時期就會係本地大學嘅碩博生去領導中國。到咗中國真正同世界平起平坐嘅時候，可能好多留學生咧就有機會喺中國政壇度有一個位置啦。咁所以你如果將整個中國近百年嚟留學同國家社會政治變化嗰個關係攞嚟比較一下，你會發現咧裏邊有好多即係潛規則式嘅聯繫喺處。每當國家嘅民族主義上升嘅時候，我哋國內嘅留學生上升；每當我哋同國際關係好嘅時候，留學生嗰個數據同埋任職會上升。咁呢啲咧都係同咧即係國家嘅幹部政策係有關係嘅。嚇、啊，咁到現在我睇到好多人都可能唔忘記咗我過去講過嘅。整個中國幹部系統咧，佢由省部級以下到省部級以上，省部級以上嘅幹部儲備係有一個好大嘅系統，儲備住數以萬計嘅夠資格、夠學歷、有好多審查條件嘅幹部，係擺曬喺個幹部嘅儲備嗰度。咁呢種情況咧，係我哋中國二三千年嚟嘅特點嚟嘅。啊、我哋以前就会有所谓翰林院，翰林院咧就将所有考试考得最叻嗰啲嘅官员，嚟自全国各省市嘅，就摆咗喺中央去参与中央嘅培训，就多数喺翰林院里边任职，或者写书，或者做好多文书嘅工作。咁嗰度咧就系中央嘅拣干部嘅嗰个铺啦，那个池啦。咁、啊、有好多故事讲啦，话唐太宗係将佢心目中要观察嘅人写晒佢个名，摆晒佢后宫里面嗰啲屏风度，一个个贴喺树，久唔久就会问，咦呢、這个人而家去咗边度啊，啊呢、這个人去咗边度啊，咁嗱呢个中国嘅培养人发现人嘅政策，其实係成套中国管治有效嘅历史沉淀嚟嘅。呢種情況，我哋喺西方係見唔到嘅，因為西方嘅制度嘅起落，人嘅變化唔係好穩定。但喺中國咧，咁多千年以嚟，不同嘅朝代都繼承緊呢種考試選拔幹部，幹部存儲喺中央，中央派人落地方，地方嘅行政事務官員就叫做吏。叫做吏，官吏嘛，官就是官，是中央落的，吏就是地方的工作人员。咁呢个咁嘅官吏系统、考试系统，通过科举制度得出一个中国嘅管治。喺过去1919年嘅时候，曾经话啊呢个科举制度唔好，因为佢成日用儒家孔孟嘅学说，所以咧就造成中国咁弱啦。如果大家要注意，睇下最近有一套电视片叫做觉醒的年代，里面非常清楚，陈独秀就话：我反对嘅唔系诸子百家孔孟学说，我反对嘅系三纲五常嘅封建压制妇女呢种咁嘅即系嘅理论。嗱，好清楚指出1919年五四运动嘅问题喺边度。我呢十年嚟，我最近呢十几年，我做咗好多呢方面嘅注意嘅工作。我唔敢讲话我研究注意嘅工作。2005年我出嘅孔子嘅《论语》嘅中英文版同埋翻译本，以及新时代解释本， 2005年、啊、今年已经是2021年了、啊、当时孔子学院还刚刚开始成立，汉办的主任跟我说，我说你们有没有准备这个英译的论语、啊、他说没有、啊、我说现在我们出了，现在后来最初第一批汉办呢是放我们的论语中英文时式版新解说的版本，因为我是觉得1919年的五四运动很多地方大家都还在商榷讨论学习了解当中，但有一样东西可以很明显的，就是他的错误是什么呢？是泼脏水连 BB 都倒出去。我们要去检讨我们科举制度的问题，要去检讨孔孟里面存在的问题，不是将整套中国古文化古哲学冚唪唥不要否定了它。所以我在这个节目曾经很多年前讲过，我韩国的大学跟我说，他说孔子都孔孟都不是你们的啦，他说他们大学开学的时候呢，一年班一定祭孔的拜孔的。那我说喂，我们都有啊，我们幼稚园有啊，但是那时候是中华民国的时期、啊、幼稚园小学开学我们同样有拜孔子这些这样的做法。所以我觉得现在进行这个文化的复兴，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一个全民应该支持的事。正如我在这个节目曾经讲过，我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我们一讲日本，它有追随国际现代化的一面，但是日本给人的形象就是这样的形象。那个形象是哪里来的呢？是唐的形象。它无论是京都，它们的服装，它们的发型是唐的形象。而韩国呢是明的形象。但我们中国呢什么形象都没有。我们变成失去了中国人的形象。咁呢个而家文化文明嘅中华文化嘅复兴咧，系需要从呢啲地方开始。 身后带着笑。